说我信爱会永久，期望这份爱已尽献上与接受，藏在梦想自己的宇宙，不管一生喜与忧，无论昨晚或者以后。Unconditional love Unconditional love, unconditional love.